的念头应该想到哪里，有什么方法让两个人不分离。 Oh yeah yeah Oh oh Oh baby 怎么 Oh oh oh 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早晨阳光灿烂，找到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龙叶。这时候当你听到我节目的时候呢，我已经在去往赤峰的路上了。今天是悦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活动启程出发的日子。今天呢，我会从北京出发，然后到道虚沟，接下来呢再去到赤峰，全程大概就是行驶3个小时左右，里程是403公里。今天晚上我就会住在赤峰了。这一路自驾游的行程呢，我也会通过官方微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精彩的活动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自驾游经历。 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啦啦啦啦啦， 我将会带领私家车友一同来感受一下内蒙最美的草原天路和那达慕。本次活动呢，由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赤峰市旅游局、969汽车俱乐部共同主办。更多精彩活动内容，请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哦。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不购物，不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40，上网搜索顶呱呱。 畅快的葡萄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15到17号，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咨询热线010-8036-0997。 大家好，我是酒仙网董事长郝红峰。我承诺酒仙网售出的每一瓶酒都是真的，酒仙网将始终坚持以诚信为本，专注于酒类零售事业，始终将消费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土木少儿艺术教育四大校区联袂招生，未来假日花园示范校联合龙湖天街校区、雄安新城校区、孔雀城校区金秋招生季联合发布《土木是童年的一种生活态度》教育理念，让孩子置身知识与美感的体验空间。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北京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土木少儿艺术教育，我们为孩子带来的还有更多。家长预约热线010-6757-1696，6757-1696。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今天我们的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这一路呢，我将会带你看遍贡格尔草原的美丽秋景。整个活动还有什么样精彩的设置呢？有请我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的领队，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负责人，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领队邹宗宝，也是咱们这次赤峰百车自驾大型活动的总指挥。咱们这次呢，赤峰的百车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15号到17号，这个3天的时间。咱们呢这3天呢，主要呢去赤峰看到这个大草原的秋色和美景，还有参加内蒙古最著名的那达慕的这个活动。整个这个3天呢，咱们全程下来1500多公里，这是往返1500多公里。咱们总共这次呢是150辆车，450人，这么一个规模，浩浩荡荡，全都是咱们北京的车友，集体咱们前往赤峰游玩。3天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3天的行程。第一天呢，咱们早上会在北京的这个京承高速的密云服务区来集合，集合之后咱们会整体编队，然后分成5个车队，浩浩荡荡的咱们先奔赤峰的第一个景点，非常有名的倒须沟啊，去那里边啊看它的景色。游玩结束之后，咱们会前往赤峰市来入住。因为这次呢，咱们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活动呢，从吃到住都是非常非常的超值，而且是品质非常高的。咱们第一晚呢要住在赤峰的5星的酒店里边，吃呢也会在赤峰的这个5星酒店里来吃，级别呢和档次都是非常高的。晚上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明星主持 来给大家来做互动，包括抽奖啊，包括一些介绍啊。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早上咱们用完早餐之后会出发去咱们著名的这个那达慕的这个现场来参观游玩他这个那达慕，欣赏他这个内蒙古传统的歌舞表演呀，还可以射射箭呀，骑骑马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蒙古特色的这么一个这个表演演出，咱们可以观赏。之后呢，咱们会走到被誉为内蒙最漂亮最漂亮的这个草原天路达达县和热阿县因为现在呢正好是九月中旬，虽然说内蒙冷了，但是冷有冷的好处是在哪儿呢？它的草和它的那个树全都黄了，黄了之后呢就是一片金黄色，伴随着热阿县上的这个白桦林，这种层次感分明的这种景色，可以让大家欣赏到不同的草原美景。这是观赏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美景之后，咱们晚上呢会回到这个热水塘镇，会入住也是当地最好的这个温泉酒店，给大家特别安排了这个泡温泉。而且呢，这个热水塘镇的温泉呢是在内蒙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是真真正正的温泉。大家游玩了两天了，累了嘛，缓解一下疲劳，所以泡一下温泉。晚宴呢，咱们还是会安排在酒店所下榻的酒店里边。我们的明星主持还会继续跟大家，做游戏啊，互动啊，进行一系列的活动。之后呢，第三天咱们愉快的返京。这是一个简单的，咱们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咱们这次，赤峰的摆车的自驾活动。 听完了我们负责人介绍之后，有没有觉得对这一次行程非常的期待？更多精彩内容，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期待和你一起分享更多精彩内容。 所有。

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今天出发，今天我将会带队和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内蒙古的草原美景。我们明天呢会去往蒙元文化城，它就是以表演的形式展现出传统那达慕的各种特色运动，比如说各个方队入场的仪式啊、赛马啊、摔跤、射箭等等，像什么马头琴、蒙古舞蹈、呼麦还有长调之类的应有尽有。我们全程将会往返1500多公里，有150辆车，450个人，分5个车队。 Say hey, come on, give me感觉。